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道儿，你说身边那么多同事、朋友都在关心世界杯，你虽然不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但你也会去看一场两场吗？ 啊，对呀，那你肯定的，对对，因为大家都在关注，你想不关注都难，所以你就是被迫的，也不是被迫的，就是你慢慢的这个兴趣就起来了。 你觉得中国踢的怎么样？ 开玩笑， 意大利和荷兰踢的也行吧？ 行，挺好的啊。 不管怎么样哈，去过没去过的朋友，一年四次的世界杯，很多人都在关注。而且世界杯的举办地永远是大家向往的一个地方。 没错，而且你看，就是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 怎么的呢？ 无论是奥运会。 对， 还是这个 世界杯 啊、世界杯、 冬奥会、夏奥会， 对对对、凡是你举办过的这些城市，一定都大火 啊， 房价蹭蹭涨。 语言当中有很多的内容 啊，那是必须的。 当然，一个赛事会带动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旅行，对不对？ 对，你看上一届的巴西，对吧？ 里约热内卢，对不对？那家里待不住了。 对呀、多火呀！ 今年呢，四年一次，我们的节日，球迷的节日算是到了。但是我们要了解，真的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14号到7月15号举行，对不对？ 对， 11座城市的12座球场举办64场比赛。 哇！ 很多朋友真的是加班加点去串联这个行程，生怕错过自己喜欢的球队。 是的，有真的有那种球迷，就是从第一场追到最后一场，在11个城市辗转反侧，12个球场驻足停留，欢呼鼓舞。 咋的？场场都追啊？家里有矿是咋的？ 是我跟你说，追都是别人国家球队。 非常非常的应该叫执着，喜欢， 热爱， 热爱。想想四年一次，人有几个四年， 真的是，所以很难得，是是，这跟闰月一样啊。 对，差一点是吧，就 对你差一点啊。 所以跟着世界杯游俄罗斯是很多朋友向往的一个主题哈。 是的， 11座城市呢将会举办64场比赛。先说说这11座城市，有的我们就听说过，有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对， 你说说看，11个城市。 11个城市一共是这些： 来， 莫斯科、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伏尔加格勒、喀山、夏诺夫哥罗德、萨马拉、萨兰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索契、叶卡捷琳堡。 没错，没打错，非常好啊！ 是的，一共11个。 直播直播啊，录播也算是一下录出来的啊！ 啊，是的，是的，中间没有剪过， 没有剪过哈、一刀未剪啊！ 啊，是的，是的， 谁信？然后真没剪过，好朋友们。其实说到俄罗斯，道道是去过的 啊，是。 其实，在我们一系列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嘉宾分享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对， 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我们要照顾到 方方面面的， 嗯， 对不对？ 是的，哎，这个还有小组赛和那个接下来比赛的日程表呢。 对，非常非常的精致和精彩。谢谢我们的多多和小白哈。 是的，谢谢我们的小编。 是的，其实作为俄罗斯的第一大城市莫斯科，是本届世界杯的起点和终点。 是的， 对吧？ 不管你怎么放飞，最终还是要回到我这里。 对啊，开幕式在这儿，闭幕式也在这儿。 对， 从中国主要城市都可以直飞到达美丽的莫斯科，可以作为中国与本届世界杯其他城市之间的中转站。 嗯，是的，莫斯科这座古老的都市已经有800余年的历史， 弹指一挥间。 对啊，这里包括像红场、克里姆林宫在内多个必去的景点，众多历史古迹和极具就是原苏联风格的代表性建筑，为整座城市都赋予了恢宏与严肃的感觉。 你是去过的？ 我是去过的。 因为道道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姑娘 啊。是吗？ 啊，是吗？谢谢。 对，是非常感性的姑娘。 你会觉得莫斯科给你的感觉，这个城市，就简简单单形容一下呗，就是 莫斯科给我的感觉，那简直太好了，就。很多人包括之前咱们嘉宾都说可能更喜欢圣彼得堡， 对对对， 但是我无论如何我还是对我还是会钟情于莫斯科，因为圣彼得堡它是如果说奢华它一定是极尽奢华，规划的也非常好啊，典型的大都市跟国际接轨，但是莫斯科非常的多元。 这个 对啊，你哎呀呀， 多托懂了， 行李使者来了。 哎呀，你看我想看球下带出来的 啊 啊，问一问哈，如果豆豆，你第一站下的这个飞机是圣彼得堡，你有可能会不会喜欢上圣彼得堡呢？ 啊，其实我也喜欢圣彼得堡，对，但是你就是跟莫斯科去比的话， 还是莫斯科。 对，莫斯科会给你不同的感觉， 非一般的感觉，没有眼泪， 对，非一般的感觉， 非常多打卡的场景。刚刚到了说的红场啊， 是 克里姆林宫啊，圣瓦。西里大教堂， 圣瓦西里大教堂， 真的去啊！ 还有2号线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 坐地铁了吗？在马 坐了， 怎么样感觉？ 啊，地铁那真的是超难坐。 什么叫？那就轻描淡写。 我跟你说，超难坐的，因为地铁是全部都用俄语来标注， 对， 然后几条线各种颜色穿插在一起，地铁非常的深，挖地不知道多少尺， 很高。 对，而且很多因为太古老了，没有电梯，所以你如果拎着大件行李，哎呀，爬上爬下你也找不着，问呢你又问不明白，大家还是这个自己做好准备啊， 做好准备哈。 对对对， 到了莫斯科，了解一下行程哈。莫斯科是本届世界杯唯一有两座体育场举办比赛的城市，其他都是一家一个啊。两座世界杯的球场中最有名的就是卢日尼基体育场了。这个体育场曾经举办过什么呀？到2008年的欧冠决赛， 很厉害哦， 见证了曼联和切尔西的点球大战，最后呢，红魔笑到了最后。 请问红魔是谁？ 曼联 啊， 它是俄罗斯最大的体育场，总共有。我的天哪，84745个座席。这个地方呢也曾经被命名为列宁体育场。 是的， 在俄罗斯的地位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中国北京工人体育场。 地位可以一般了吧？ 对，就工体多大它就差不多了。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演艺的人士，比如说歌手啊，就说歌手吧，在列宁体育场举办一场演唱会， 露天的， 气氛 相当热烈， 排场 相当之大， 气质 相当壮观， 你用做啥人儿？那也在唱， 那也得唱啊！ 艺术得尊重啊！ 是的， 对不对？ 俄罗斯莫斯科就是，对艺术保留啊尊重非常的到位。 再介绍一下它的其他的历史。 对，其他的历史是这样的啊，这个卢日尼基体育场呢，一共可以容纳8万多人。刚才说了，这也是它曾经是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主赛场，2008年欧冠决赛的主赛场，本届世界杯6月14日开幕式和揭幕战，对，7月15日总决赛也将在这里举行。 是的，这个体育场呢是4场小组赛，1场1/8决赛，1场半决赛。决赛一共7场比赛， 是 届时你想想7860万人涌进这座体育场。 对，我们还要给大家念一下贴心的小时间表吗？ 扔出来。 好，这是这样的啊，2018年6月14日这已经过去了，就是俄罗斯对沙特，这是揭幕战， 5-0。 对。 哎，你看了啊？ 啊，你看了啊，周彤。 哎呀，我一开始没想到 是不是？ 没想到俄罗斯这么厉害 啊！是，这一次真的是让大家见识到俄罗斯足球的厉害啊！ 普京的气场啊！ 啊，是的， 17号 我们也不想的 啊，已经过去了，17号、 已经过去，17号也过去了。 对， 17号的是德国和墨西哥 惨败。 就第一场所有的强队亮场亮相的时候， 都会惨败， 大家都有个一贯的印象， 嗯， 他就是强队啊， 嗯， 但是所有的结局出人意料。 哦，这个结局很蹊跷， 所以就是这样嘛，啊， 好吧。 6月20号，葡萄牙摩洛哥赢掉了比赛啊，葡萄牙。6月26号，丹麦对阵法国。1/8决赛，7月1号是20点，就是依次类推了啊。 对对。 希望各位关注世界杯的赛程，不是每一座城市只有一座体育场举办球赛，莫斯科是有两座， 两座， 对不对？ 另外一座要坐不住了， 你就站起来了。 你该介绍我了吧？ 我的名字叫做莫斯科斯巴达克体育场，也非常厉害。 斯巴达勇士， 对对， 看就一下就想起这个。 他能让多少人？我慢慢跟你们讲。 好， 有请主播大。 好的，斯巴达克体育场在2010年10月，此场馆开始兴建， 后起之秀， 这是一个后起之秀啊，挺新的。 嗯， 在2012年完工启用之后呢，将主要用于举办足球比赛和成为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的主场。 欢迎，装修全是硅藻泥，没有任何的味道啊。 硅藻泥， 开玩笑，因为现在不是要环保吗？ 哎呀，对对对，要环保。 你再开放，它也得散味儿啊。 啊，是是是，也得散味儿哈。 到介绍当中， 好，唰了一下。体育场原本设计可容纳35000人，之后呢更改为可容纳42000人， 多了7000。 哇，4万多人，2012年建成之后就使用了。 怎么的呢？ 这个斯巴达克体育场呢，承办 D 组的首场比赛。 是的， 梅西领衔阿根廷自然是夺冠热门之一。 这一看就是， 但是呢，对于这个即将年满31岁的梅西来说。俄罗斯世界杯很可能成为他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还输了。 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阿根廷确实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潘帕斯雄鹰， 折翼了， 飞不起来了。 啊， 其实我印象当中，我对阿根廷的理解就是那些球员，像什么巴蒂斯图塔呀、 马拉多纳 呀，对呀、啊，丰之子卡尼基亚呀、还有那个雷东多呀等等这些黄金一代。现在的阿根廷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团结，很多那个报道说。大家所有的球员，比如说你也是球员，我也是球员，道道， 嗯， 我不想跟这个主教练一起踢球，我想把这个主教练给裁掉。 哦， 内讧很麻烦， 那不行。 如果一支球队 内部矛盾就不行， 如果一支球队有这样的爆炸点的话，这个球队难以团结。 是啊， 是不是？ 所以就是那人心散了，你那个球就不可能， 队伍就不好带了嘛。我们看到了是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呢，2018年6月16号阿根廷 vs 冰岛，6月19号波兰、塞内加尔，23号比利时、突尼斯，28号是塞尔维亚和巴西。说完了莫斯科，第二个很多朋友喜欢的城市， 是的， 啊，真的是好多人喜欢，啊， 好多人喜欢，因为圣彼得堡很大，对，虽然它没有莫斯科那么大吧，但是圣彼得堡呢是属于，如果你要是先去莫斯科，再去圣彼得堡，在空中俯瞰的时候， 啊， 圣彼得堡就是，四个字，星光璀璨。 哎呦， 它的夜景是无敌的， 无敌的， 整个城市的灯光全部都是闪亮，恨不得你在外太空都能看到一个闪光点，就是圣彼得堡， 就是那种黄色的灯光，对， 全部是金色的， 金黄色， 对，金黄色，没有任何其他的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的，一打出来极尽奢华。 是的， 是 的， 就 是 我就是奢华，我就是豪， 我就是圣彼得堡。 对， 圣彼得堡曾是俄罗斯的旧都，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 嗯， 相对于莫斯科，圣彼得堡更加的 文艺 department。 哎呀妈呀， 更加的欧洲 啊， 所以很多人喜欢嘛。 是的， 对不对？ 这里藏着就是俄罗斯的野心。 哎呀， 你可以在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东宫逛上一天。 我们的嘉宾说逛一天都不能够 啊，是真的，真的是不够啊。也可以去剧场看一场完整的天鹅湖， 有请四小鸭。 对对对， 四小鹅。 四小哥，这个得提前订票啊，不一定会有。还有传说中的琥珀屋，这个是一定要去领略的。 对， 秋天的时候，圣彼得堡街道被金灿灿的树叶包围，每一眼都是一幅画。对，我就是秋天去的。 对啊， 除了天气非常冷之外， 没毛病， 没毛病。嗯， 如果是一幅画面的，每一帧都是精彩的， 每一帧都是精彩的。就是你去圣彼得堡，它那个东宫前面的广场 啊， 哇，不管什么天气吧，阴雨天还是晴天，只要你在那儿。你就有一种走入了皇家宫院的感觉， 就很贵气，啊， 就是，对啊，欧洲宫廷的那种感觉扑面而来。 是的，你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啊。 是的，在黑海的边上吹着黑海的海风， 哇，真的是别有一番情绪了， 是的，除了冷， 圣彼得堡。坐落在波罗的海入海口，没办法在入海口呢。 啊，对啊，波罗的海啊， 对，人工运河在市内纵横交错。圣彼得堡一共有42个小岛，有423座桥梁连接，整座城市水网密布，岛屿众多。北方的威尼斯不是浪得虚名的。 嗯， 到圣彼得堡打卡一下了，到 打卡一下啊，打卡一下得有这些景点。 东宫涅瓦大街，夏宫滴血教堂，马林斯基剧院，彼得保罗要塞。 去过几个吧？ 这几夏宫没去，然后剩下这个马林斯基剧院和彼得保罗要塞这些都没有去。 其他都去过。 对，其他都去过。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去去逛的，因为在圣彼得堡一定要沿着涅瓦河那条街去逛，那条街有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它有一个全俄罗斯最大的一个教堂，然后大家这个一定要去，非常的壮观。 怎么了，陆可？豆豆啊，你看你去过图图是到底问一下那个圣彼得堡这个城市你几天合适你 啊？我觉得一周时间吧，真的要一周。 七天 因为我在那待了四天不够，就你只是就是四天你只能游览圣彼得堡很少，就这些就是这几个点， 就是观光嘛， 对，真的是就把这几个点游完你就不错了，剩下的时间圣彼得堡大了， 是不是 可以好好的去逛一下。 到底圣彼得堡怎么能用七天时间来玩耍？还有很多我们不知名的城市。 对呀， 下半段跟各位和盘托出哈。 嗯，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集知识、娱乐、传统、搞笑内涵于一体的一档旅游节目。 我们怎么这么优秀？ 哎、 我们是一枝独秀。 哎呀，你说这句话编辑能给讲卡了。好不容易录下来的，一遍过吗？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刚点几个词堆积的可以吧？那个 啊，堆积的可以。 马上回来。 你地花之秀。 马上回来。 Si tu n'as pas connaître le profond de mon être, c'est tant pis. Tu sais pertinemment.Que ça fait un petit moment que c'est long. Je fais tout pour l'amour et toi tu dis toujours pas comprendre、ah, que tu es pour moi avec beaucoup de joie et de peine. Que toi, que toi.Que toi, y'en a que pour toi. Et moi, ça n'existe pas. Si tu n'as pas compris que mon cœur est si tendre et bleu, quel ami, quel amant a vu.Passer le vent si près, ça souffle fort, tu ne trouves pas. Est-ce qu'on ne ferait pas une pause? Toutes nos piles sont à plat et tu me fais malgré ça quelque chose. Que toi.Et moi, ça n'existe pas. Arrangement à l'amiable, moi non plus. Je suis peut-être pas net, mais j'ai failli que naître pour rien. Ce n'est pas un hasard, il fallait tôt ou tard que je te voie. Il fallait que tu saches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世界杯呢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白热化了哈， 已经进入一半了，7月1号了 啊，如火如荼的， 很多的强队啊纷纷展现出了强队的风范。 嗯， 很多刚刚进世界杯的，比如说巴拿马，也展示他们应有的气质。 其实你想，巴拿马400万人口选出了这么几个人去踢世界杯，踢进了， 战士， 而且还进了一球呢。 对啊， 我觉得 有关注。 对啊，这个对于人家来说已经很棒了， 知足。 对，虽败犹荣嘛。 对，希望中国国家足球队可以踏入世界杯大舞台，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不管你们踢成什么样。 嗯， 虽然踏过一次嘛，对吧？ 啊， 2002年进入一次哈， 啊，对， 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我们把目光移到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是有一座球场的，就跟它的城市的名字一样，圣彼得堡体育场。 哇哦！ 相关部门呢？ 嗯，相关部门 那肯定是啊。 啊，对对对对，是 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圣彼得堡建造了符合现代要求的新体育场， 声光电效果来， 创新啊，四维都有展示啊。 对啊， 将容纳68143位的朋友啊！ 哇，真的这个不少了。 外观厉害， 外观很棒啊！体育场的外观类似一艘外星人降落在芬兰湾沿岸的太空船， 耗资， 哇，这个简直耗资17亿美元， 真的是厉害了。 嗯，不是说经济不好 啊，有投资， 但是该 有投资，投资引上。 是的，有投资，这个该投资的还是得投资啊。 对，对， 不仅成为2018年世界杯举办比赛最贵的球场，也是有史以来已建成的球场当中最贵的。 其实第一，就是俄罗斯小组赛当中，第一个有幸见证这个球场条件、享受这个比赛的两支球队是16号晚上凌晨的2点，摩洛哥和伊朗。 对，摩洛哥和伊朗， 对， 感受一下啊。 之后是俄罗斯、埃及、巴西、格里斯达利加，27号是尼日利亚 vs 阿根廷。刚刚介绍了两个当红的俄罗斯的打卡城市，下一位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这个真的没有去过， 介绍一下的啊。 对，它是这样的啊，加里宁格勒位于波罗的海的南端，建城史 已有700余年， 也是 很古老的、 嗯、 对。那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尼斯堡，这一座建立于血与火之中的城市、嗯、是具有纯正普鲁士血统的欧洲城市，见证了条顿骑士团实力遍及欧洲， 对， 以及整个德意志帝国的辉煌与没落。 是的是的 啊，那、嗯、肯定是有着很多交融的文化， 没错。 嗯，然后呢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生，这不是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生长在这个地方， 是 大数学家欧拉基于这里提出举世闻名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 刚刚我们说过、哦、像圣彼得堡、莫斯科什么钻石啊、嗯、是吧，很多那样的宫殿， 又是钻石宫又是琥珀宫的。 加里宁格勒是全世界最大的琥珀产地、哦、这里的琥珀储量占全世界90%之多。 我的天哪， 这个地方不仅进出口琥珀，进出口， 对， 这个地方不仅仅出口琥珀 啊， 而且还拥有很多小众的景点，说出名字来就很小众。 库尔斯沙嘴， 尖沙嘴了， 对啊，渔村， 渔村， 渔村啊， 对， 琥珀小镇，救世主大教堂， 对对对， 哎呀，都透露着小镇的情怀。 当然，救世主大教堂跟他们的前身、啊、城市的前身是有关系的。 是的，哎呀妈呀，我就是那个看着琥珀，我已经挪不动道了， 对不对？这个球场叫做加里宁格勒，跟城市的名字一样的体育场啊。 嗯嗯嗯。 这个主要的景点有哥尼斯堡大教堂、 嗯、 基督教主主教座堂、胜利广场、皇家门、勃兰登堡门等等的。 嗯。 本届世界杯，这块俄罗斯最西边的飞地呢，举办四场小组赛的比赛，分别是克罗地亚 VS 尼日利亚。 嗯。还有塞尔维亚和瑞士。 西班牙、摩洛哥。 以及小组赛最劲爆的英格兰和比利时， 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第四啊，索契，索契经常会提到冬奥会， 冬奥会嘛， 对， 嗯， 索契地处黑海的沿岸，是俄罗斯最为狭长的城市，有着温和的温度变化不剧烈的气候， 嗯， 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索契啊。 索契 为什么最受欢迎？听听看， 嗯， 延绵漫长的鹅卵石的沙滩，不容易绊倒，浪漫幽静的海滨， 还不硌脚， 海风习习，这里有很多疗养院， 哦、 大家说话都轻语慢慢的啊。 嗨， 哎，那是去快看去。 我倒杯水呗。 哎呀，你这个杠子， 我起不来。 你这个杠子挺好的啊。日光浴室和住满了被太阳晒暖的海水游泳池， 嗯， 疗养的好地方。 哎呀，疗养的好地方， 棒棒的。 就是好多人一听到水，哎，怎么带出土啊？ 那个，其实我之前就是想象了很多我们团建的场所， 嗯， 一听索契，你们给我用到那儿吧， 嗯、 啊，我养一养。 嗯，好， 很适合他， 很适合他，真的很适合老年人， 也不远嘛，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一般人就是听到索契，觉得好像是在什么高加索山脉呀、啊，会很冷、很严苛，然后都是山脊，但是真的很适合疗养。 嗯， 哎，这个 我准备准备， 你准备准备。 啊、哎呀，你怎么老这样？一定会带你去的，周涛放心。 一定会带你去的啊！快给他打张车票。 你干嘛？这都3000，你还俩。说说位置呗，当然啊。 说说位置啊，这个索契呢，它是在真的是在高加索山下。 是的。 虽然山上是白雪皑皑，但是人们对足球的热爱不会因为白雪而减退。 真的是。 对，山脚下还特别适合疗养。 我听了就是足球的解说嘛， 嗯， 说摩洛哥， 嗯， 不是进世界杯了吗？ 嗯， 是有一个解说曾经去过摩洛哥， 嗯， 说摩洛哥的足球文化在海滩、 嗯、 码头、停车场、 嗯， 购物中心的下边广场，全都是踢足球的孩子。 对， 所以人家 真的是热爱， 对，热爱，对不对？ 是的， 嗯，去到索契打卡去了啊！ 啊，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杯期间的打卡景点在索契有哪些：红波利纳亚雪山、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索契友谊树植物园，还有斯大林别墅。 哎呦天！ 这个球场呢，就是菲施特奥林匹克体育场， 听上去非常壮观的一个名字，菲施特。 是的，嗯。 2018年世界杯期间呢，在索契的菲施特体育场举行。 让我想到了方特。 啊，对，方特一共、嗯、四场小组赛以及两场淘汰赛，1/8决赛和1/4决赛。这个场地一共举行6场比赛，仅次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哦、对， 还有一站呢、啊， 还有一个葡萄牙西班牙双牙大战， 对， 就是小组赛中焦点中的焦点，就在这儿， 3-3嘛， 对呀、 啊，对啊，那场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哇，那场是平局，是3-3， 3-3， 不是6-0啊， 不是6-6啊。 好，葡萄牙、西班牙是6月16号已经举办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德国、瑞典也是23号结束的。 嗯， 之后是7月1号的1/8决赛和7月8号的1/4决赛啊。 嗯， 时间来到了这样一个位置，来到了第五座城市，它的名字叫做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它是顿河畔罗斯托夫，它被称为俄罗斯的南方之都， 南方 很温暖，位于美丽的顿河河畔，这是俄罗斯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故乡。 嗯， 这条河，这座城。都因为伟大的作家肖洛夫的著作《静静的顿河》而著名，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太有名了。 嗯， 时至今日，顿河畔罗斯托夫已经成为俄罗斯第十大城市，是俄罗斯重要的行政、文化、科学、教育和工业中心。 嗯， 人口100多万左右，经济突飞猛进，汇聚了俄罗斯多所顶尖大学和初创企业，被称为高加索之门。这有点像这个类似于中关村啊这种科技园的感觉啊。 对对对，是的，理科的朋友们， 理工类的天堂， 相聚的地方啊。嗯，打的呀，像内心争斗啊， 嗯， 强者更强嘛，对不对？ 对， 想要感受高加索地区人民异域风情的好朋友们，不妨从顿河畔罗斯托夫开始，开启一场高加索疗养之旅。 怎么还是疗养？ 疗就是说明休闲嘛， 对，休闲， 真 适合周驼啊。 对对对，那个打卡景点顿河要去啊， 嗯， 对不对？ 顿河要去， 圣母玛利亚诞生大教堂。罗斯托夫克林姆林宫，这里也有克林姆林宫。哇， 嗯哦，对， 体育场啊， 体育场是这样的，罗斯托夫竞技场， 嗯， 它位于顿河的左岸，外观像羽毛一般，造型非常的别致。 镜头咔回到2014年那场战役当中 啊， 德国队7-1战胜了巴西队。 哎呦我的妈呀，是吗？ 对，7-1， 是7-1吗？ 当家的球星内马尔也是便势必在本届世界杯上呢要跟他们一决高下。那个时候的巴西队真的是让全世界的球迷为之一惊，巴西怎么了？ 对啊， 德国怎么了？ 对呀，啊， 哇， 哦，好像还真的是有这么一档事儿。 对啊，是啊，大家都会想，2014年那届真的是让人觉得瞠目结舌的比赛。我说6-6，他7-1。 对呀，啊，我的天哪，这个简直太让，这是血洗巴西等于。 心碎，心碎。 嗯， 对对对对，说说举办的场次呗，蛋儿。 对，举办场次，他这个还挺多的。你像6月18号的巴西对瑞士，6月20日乌拉圭对沙特，6月24日韩国对墨西哥，6月27日这是冰岛对克罗地亚， 嗯， 以及7月3日的1/8决赛。 对。 嗯， 其实大家会觉得这次俄罗斯的世界杯呢，那个时间还是可以的。前面这样小组还有8点的哈。 是是是。 小组赛结束之后就是10点了。对，希望大家好好调整自己的生物钟。接下来一座城市，嗯，我老觉得这个城市特别女性化呀。 啊，对，因为 好喜欢这个名字， 它就是一个女性大地的名字命名的。 叶卡捷琳堡。 对， 嗯， 叶卡捷琳，嗯， 更壮一点哦，女性的，走。 对。叶卡捷琳堡始建于1723年，以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名字命名，是俄罗斯沃拉尔联邦区中心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也是俄罗斯11座世界杯承办城市中唯一一座处于亚洲大陆的城市。 非常的好啊！ 对， 这段播报呢显示出了这个非常好的水准，就是可以 谢谢。机器人播报很成功， 对，就是情绪可以自由的调节，嗯，对不对？ 是， 这是我们节目一个特色啊。这座以彼得大帝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命名的城市，我觉得这个以一个妻子命名的城市一定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是， 是不是？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俄剧啊，叶卡捷琳娜。对，就是叶卡捷琳娜， 哦，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就可以了解那段历史，你就整明白了，说这个宝到底是谁的。 对对，嗯，看看书，看看历史啊。 是的， 打卡景点，滴血教堂，对不对？ 嗯， 叶利钦故居， 嗯， 柴可夫斯基故居， 嗯， 俄罗斯皇家科学院。 哎呀，我的天哪！ 你知道吗？周驼怎么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看过一个小品，宋丹丹演的《虎子进城找他》 啊， 嗯。我男朋友是社会科学院的 啊， 嗯。当我第一次踏上长安街的时候，我就在建国门前面，社会科学院。 嗯， 哦，那个感觉真的 梦想照进现实了，啊。 对呀，啊，我是个工科， 嗯，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好好是，他有什么人才能进入这个单位啊？ 对，就真的觉得很庄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刚才看到了皇家科学院嘛啊， 是， 嗯。 然后呢，叶卡捷琳堡竞技场， 哦， 就是这个足球场。 是的。 它呢，是1953年修建，1957年开放 的。对啊， 对，这里最初是一个多功能的场馆， 嗯， 举办过田径和滑冰比赛。现在呢，叶卡捷琳堡体育场是乌拉尔队的主场。 哦， 通过附加赛，时隔36年重新杀入世界杯的秘鲁队，哎， 这个也要在这儿去争夺啊，就是而夺冠热门法国队也是要在这里带走一场胜利。 他们相逢了吧，对不 对？ 对， 相逢了。 21号那天嘛， 看看到底是谁？21号， 22点的时候，当然是法国嘛。 啊、哦，法国。 2-1还是比我忘记了啊、 哦， 有一个点球嘛，对不对？ 是的。 24号呢是日本3-2，日本第一场真的踢出了亚洲的骄傲，赢了比赛，对不对？ 对。 27号是22点，墨西哥 VS 瑞典。 是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时间。 好。 第7座城市，啊，这个城市也是经常被提到哈。 喀山。 喀山，对。俄罗斯第8大城市， 嗯， 这是一座位于伏尔加河畔、被青山环抱的历史名城。 嗯， 喀山始建于11世纪，曾是喀山汗国的都城。16世纪被俄国的沙皇伊凡雷帝攻克，并入俄帝国的版图。 是的，在喀山既有欧洲风格的教堂，也有亚洲风格的。哎呀，这个塔塔庙宇啊，甚至还有阿拉伯风情的清真寺， 是 游客。能够体验到难得的多教和睦并存的景象，非常的好、 嗯、 很和谐， 很和谐。 喀山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是圣母领报大教堂、 嗯、 这座拜占庭式的建筑建于15世纪，相比于欧洲风格的教堂有着强烈的纯俄罗斯色彩、 哦、 可以说喀山的名片与标志。 是的， 嗯， 我的天哪，我看到的这个识别期间的打卡景点第二个好难念的这个词。 哇，这个第二个，第一个是喀山克里姆林宫，第二个是达旦斯坦共和国国立博物馆。 哇， 对，然后是列宁的母校喀山大学。嗯， 球场的名字也跟城市一样， 对， 喀山竞技场， 对， 是2013年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建的， 嗯， 新兴的体育场啊， 嗯， 是一座4层的体育场， 哎呀， 设施完善啊。宁泽涛， 嗯， 曾在这里称王。 一 世界杯期间呢，喀山竞技场举办4场小组赛，分别是6月16号法国、澳大利亚，20号。嗯，伊朗、西班牙，24号波兰、哥伦比亚，27号这场、 oh. 韩国和德国， 这个 最后说一个，最后说一个啊， 最后说一个叫做萨马拉， 萨马拉。 萨马拉是伏尔加河边的，也是河边一座城市，在苏联时代呢被称为是古比雪夫、 哦、 在二战期间曾作为原苏联的陪都。 是的， 1991年改回原名，现在是俄罗斯第6大城市、 哦、 一些重要的工厂企业都在萨马拉、 哦、 包括航空航天 重工业， 对，重工业啊，萨马拉借此发展为俄罗斯的工业重镇。 对，你看他们的地方的这个打卡的地方也是能显示出来哈、啊。 嗯嗯嗯， 萨马拉太空博物馆， 嗯， 很重，对不对？ 对， 萨马拉美术馆。 是的， 你发现没有，所有的球场俄罗斯基本都叫竞技场。 是的，都叫竞技场， 不叫体育场，叫竞技场。 对, 对， 就是专门在这儿来 PK 的。 是的， 嗯，反正他举办的场次，你像世界杯4场小组赛、 啊、 1场1/8决赛，1场1/4决赛。 是的， 嗯， 17号哥斯达加塞尔维亚看过了、 嗯、对， 21号丹麦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乌拉圭俄罗斯、嗯、哇，这场比赛非常好看的。 是吗？ 我 看我看了回放嘛、 哦、 乌拉圭取得了比赛的胜利，3-0，真的是，大家会觉得其实俄罗斯小组赛他们已经出现了，双双出现， 嗯， 第一场因为他太棒了，5-0， 但是乌拉圭自始至终都是强队、哦、对， 我现在才发现，就是自己的个人观点， 嗯， 在世界上所有的女性欣赏的帅气的球员当中， 嗯， 我觉得好多人忽略了苏亚雷斯的容颜。 哦， 大家只在乎苏亚雷斯很壮，咬耳朵， 他牙， 对，还有他的牙。你整体看苏亚雷斯的五官非常的精致。 是吗？ 你回去仔细看一看，他是那种典型的南美籍的 muscle， 看看， 但是不是很 muscle 那种精致帅哥、 哦、 因为乌拉圭的球衣是紧身的， 嗯嗯 嗯 很好看， 嗯， 哇，苏亚雷斯 就属于瘦肉精那种身材啊，精瘦肉， 他的胡子哦、嗯、苏亚雷斯真的是帅哥型男。 是吗？ 相当好看，当然对他的个人印象很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任意球啊跑位啊都非常厉害的、 哎呀，说到胡子大家还是得关注意大利啊。对， 没过来。今天我们介绍大概的一座城市、嗯、因为很十一座城市啊、 嗯、 时间关系介绍不完。 对，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球迷，4年1次世界杯，每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当中得有这股血液。 对， 不管你是怎么去形容它呢，你是参与也好，也是欣赏也好，也是融入其中也好，参与这、 嗯、 就是看看球，欣赏到现场融入其中，对不对？ 嗯， 那都是对世界杯的支持。 是的， 每一个男生心中都有一个世界杯的梦想，也许是跟爸爸一起看过球，我就是其中一位。 嗯、哎哦， 爸爸喜欢马拉多纳，我就喜欢阿根廷了。那个时候， 嗯嗯嗯、 之后一系列一路上喜欢阿根廷，现在看到阿根廷这样的表现，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嗯。 你看球员配合的时候， 嗯、 不和， 嗯， 不和谐，梅西心里是很复杂的， 而且在爆出球队内讧的这条新闻之后才印证了我的感觉， 就是梅西属于一直都是小马拉大车， 对， 而且这个车还比较散， 对啊，还现在更难过的是因为梅西当然是阿根廷的最大的一个期望， 嗯， 当他表现不好的时候，所有的媒体一边倒全在责备梅西， 嗯， 我觉得这个人心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是不是？ 是的。 当你取得了成功，全都是褒奖、夸赞、崇拜 ，hero， 嗯 ，loser， 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希望梅西下一场，阿根廷下一场，好运好运， 好运好运， 阿根廷的球迷啊， 嗯。 不管怎样啊，身边有很多女性的球迷， 嗯， 女性去俄罗斯也可以去看看漂亮的宫殿和建筑，以及璀璨夺目的黄金色的样子啊。 没错， 俄罗斯离我们很近，也不是很远到达。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愿意去俄罗斯，因为有很多的红色的情节， 嗯， 舞蹈啊、艺术啊、歌剧啊等等一些的啊。今天介绍这些俄罗斯的城市，希望对大家去俄罗斯玩有一定的帮助啊。 对， 至少我们有限的假期可以到有些地方去感受。基本上是比较 local 本土的俄罗斯街城市的气息哈， 是的。 接下来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希望您每天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如果您白天没有时间收听，晚上21点我们节目会重播给各位啊，希望各位呢在一种晚上收听的心情，把你的灯光调得稍微暗一点。哎呀，不是，那是晚上的节目。 我跟你说，调得明暗没有关系，你听我们节目心情一定会很好， 灯泡会爆的。好的， 是的， 明天见。 No sin.